这首为旅行结尾。 花开的花谢

往前入激光舞会，快快脆脆扫走身体的炮灰，密密实实其实好想碰杯，痛痛快快过这一杯。 Let's celebrate all over. Call me, call me, or do we ba ba ba ba? 漂亮只是

开心，让全世界知道你很快。 Face

坚持走。 微笑是最好灌溉，什么都不必介怀。拜，脱掉束缚活过来，什么都信手拈来。愉快，帅。 每一

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，北京时间